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滕欢。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在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全市动员会上强调，拿出筹办奥运劲头，办精彩成功的田径盛会。 产业疏解做减法，园林绿化做加法，京津冀将建大规模生态过渡带。 北京老京市房可以直接上市交易，需按成交价10%补交土地收益。 两个自住房项目今天摇号。 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第6次下调，北京92号汽油每升再降2.1毛。 本市2015年高招本科一批录取工作结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再有一个月，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就要开幕了。21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总结通报赛事筹备进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动员全市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积极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投入到赛事筹办和服务保障工作中来。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首善意识，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拿出当年筹办奥运的劲头，扎实工作，精益求精，办一届精彩成功的田径盛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做动员部署。王安顺总结通报了赛事筹备进展，指出田径世锦赛筹备已经到了最后冲刺阶段，要再接再厉，严格按照倒计时工作流程，高标准做好冲刺阶段各项工作。郭金龙在讲话中强调，承办田径世锦赛是中央和全国人民交给北京的又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对我们城市服务保障能力和运行管理水平的又一次全面检验。要向全世界展示北京美好的城市形象和全市人民良好的精神风貌，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都要主动担当，积极行动，高水平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和市领导张工、张延坤、张建东、王晓红、高志丹，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出席会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市市长安德烈金布塔一行。王安顺说，中国与刚果金虽然相距遥远，但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为地方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北京十分重视发展与金沙萨市的友好关系，愿意在城市管理、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加强联系与合作，分享好经验、好做法，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昨天赴石景山区检查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落实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牛友成参加。市人大内四委负责人表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刚刚实施2个多月，市人大就开展执法检查，主要是推动条例的贯彻落实。近一段时期，检查组还将分别到东城、大兴等区县实地检查，并召开座谈会，推动政府主导、企业社会共同参与居家养老服务。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北京市园林局昨天表示，疏解非首都功能腾退的用地将更多的用于绿化。京津冀周边还将建设环首都国家公园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疏解是个减法，但园林绿化是个加法。腾退用地将更多的优先用于绿化，用绿地森林抑制违法建设，疏解人口。 以目前已经拆迁腾退的朝阳区西直河石材市场为例，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强健说， 现在拆的差不多了啊，拆完了以后啊，它80%的土地将实现那个规划建绿的，以植树绿化为主的，那么是1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两个北海的面积。 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带动区域的生态建设，如新机场、2019世界园艺博览会、通州行政服务中心的生态规划将于10月底前完成。 这个比方说它的绿化覆盖率要达到45%以上，公园500米的服务半径要达到90%以上，这个空气二级和好于二级的这个天数要达到300天以上。 京津冀三地还将主要围绕高速公路网、主要河流、周边接壤区域加强生态建设。北京与河北章城地区的生态林正在建设中。北京园林局局长邓乃平说， 张家口、承德两市涉及到9个县、70多个乡镇，这个现在已经完成了50万亩，现在正在进行第二个50万亩的建设。我们是每年市政府拿出1亿，每年建设10万亩。 未来环首都还将形成国家公园环，京津冀现有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区、森林公园等将整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强健说， 东西北这三个部分沿我们山区的一些生态自然的这个景观资源，还有我们的历史人文资源，来营造这个国家公园体系。 2012年7月21号，北京遭遇6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导致河水满溢，道路积水，人员伤亡。721之后，被遗忘的河道疏浚重新启动，北京也开始思考在这座缺水的城市如何利用雨洪，如何在危难来临之前对民众进行告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1999年以来，北京持续干旱，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许多人才想起城市行洪河道已经多年未曾疏浚。2012年9月7号，本市启动中小河道治理工程，将利用4年时间完成1460公里中小河道治理。在开工启动仪式上，房山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高福金指着身旁的小清河说， 只有在1975年的时候治理过一次，现在堤防残缺不全，这次通过挖河、筑堤、清淤，防洪标准由现在不足10年将达到50年。 而全市80几座下游势力交桥，当时普遍只能抵御1到3年一遇的洪水，在暴雨中甚至导致人员伤亡。721之后，北京启动下游势力交桥改造，除了泵站升级外，在有条件的桥区全部建设地下蓄水池。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新建桥蓄池，调节瞬间汇到桥区的流量峰值，同时呢把这水蓄起来，为雨洪资源的利用创造条件。 配合下游势力交桥改造，本市将最终建设61座地下蓄水池，蓄水能力21万立方米。另外，位于西五环金源桥东南角的西郊雨洪调蓄工程，今年汛期参与调度运行，工程最大蓄水量为680万立方米。北京市节水办公室主任刘春明告诉记者， 我们今年呢想结合着海绵城市建设，从比如说小区的透水铺装啊、给予设施建设呀、这种雨水收集设施的建设，在农村地区结合百万亩平原造林河道治理，同步推进一些雨洪利用设施建设。 同时，市防汛办等相关部门也改进了过去落后的信息发布途径。2013年，北京服务您手机客户端推出，今年北京防汛微信公众号对汛情进行更加细化的实时通报。市防汛办新闻发言人刘宏伟介绍， 可以查询实时的降雨啊、实时的道路积水等情况，并可以把你们发现的险情来上报上来。 据北京日报报道，汛期降雨后，本市部分桥梁排水能力不足，形成积水。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昨天做客首都之窗时透露，今年本市已经安排桥梁排水系统改造专项工程，改造三环沿线的燕沙桥、和平东桥、和平西桥等7座立交桥的排水设施。今后每年将安排相关改造，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改善桥梁排水不畅的问题。另外，天桥排水系统的相关改造工作也在进行，一些出现积水的天桥将重新安装排水孔，提高排水能力。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2015年甜桃王擂台赛昨天在平谷区举行，这也拉开了2015北京平谷仙桃季的大幕。今年除了超市、学校和网络营销外，市民还可以在中石化加油站里买到平谷大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大华山镇的果农张九洲从比赛开始就一直跟着评委的脚步，他们家一共种了八九个品种的大桃，能来参加甜桃大赛他也觉得很自豪。 那本家知名度证明你的桃天然好吃啊，有人来买过吗？ 张九洲从20年前开始种植大桃，品种的升级换代也带动了经济收入的增长。 现在品种越来越好了，新品种比较多，它个儿大又天呢，这不就好吃了吗？就好卖了吗？最早那个2-3万块钱，现在弄到20万了。 张九洲一边说一边继续关注评委们的评比，工作人员拿出一个手持测量仪，把大桃的表皮切下一块，把桃汁挤入仪器的圆孔里， 桃汁滴在这里摁那个那开始键，它就自测了可溶性共生物，我们苏州就是含糖量 15.3 算中等吧。 听到评委这样说，张九洲还在一边解释， 这个呢下雨下的它这个天度可能有点下降，要不了前些日子比这高。 张九洲说，现在他们家的大桃除了卖给批发商贩之外，还加入了电商的行列。据了解，去年开始平谷区开通了微博微信平台，开展线上营销活动，大桃销售额增长了50%。这次甜桃王擂台赛是今年平谷仙桃季的第一场活动，之后还将会有3场擂台赛。平谷区农委主任李晓峰说， 筛选优良的品种，优化我们大桃产业的品种结构。 除此之外，商超对接也让平谷大桃进入了全市200多家商场、超市。李晓峰说，今年全市200多家中石化加油站的一节超市也将销售平谷大桃。 因为它减少了中间环节，而且呢品质还有保障，能便宜10%左右。 据北京日报报道，降息、降准与公积金贷款政策的放松，促进了2季度二手房市场的交易量持续上涨，房价也随之有所上涨。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本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2%，环比上涨2.3%，大中小户型呈现全面上涨的态势，需求旺盛的中小户型涨幅更大。同期发布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1.6%，与二手房不同，新建商品住宅中大户型的涨幅更大一些。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辉分析，在政策利好的影响下，改善型购房客户大量入市，这成为促进房产交易量节节攀升的重要因素。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本市2008年4月11号之前的老经适房再上市可以直接交易，不再需要由住保部门出具政府放弃回购的相关证明材料。这意味着天通苑、回龙观等这一批老经适房，政府放弃了回购的权利。这些老经适房满5年后上市交易的，要按照上市成交价的10%补交土地收益。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今天本市将有2个自住房项目启动摇号，分别是位于朝阳区崔各庄乡的东周家园自住房项目和位于大兴区黄村镇的恒大翡翠华庭自住房项目。东周家园项目均价为每平方米22000，房源共2386套，主力户型为90平米左右的两居。恒大翡翠华庭项目均价为每平方米17000，房源共413套，户型以84到89平方米的两居为主。 新闻广播消息，国内油价迎来年内首个3连跌，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从今天起将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降低265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价格将由每升6.5块下调到每升6.29块，95号汽油由每升6.92块下调到每升6.7块，分别下降了2.1毛和2.2毛。以50升油箱的车为例，加满一箱油大约少花10块钱。 记者昨天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本市2015年高招本科一批录取工作已经完成，今年在京参加第一批录取的院校共167所，计划招生14861人，实际录取16408人，比计划扩招了1547人。其中文史类录取3052人，理工类录取13356人。从今年北京高招本科一批录取情况来看，首次实施的大平行志愿和考后报志愿，计划完成情况较好，高分落档现象大为减少。按照工作安排，本科二批院校录取工作将从明天开始。 据北京日报报道，互联网搜索已经成为老百姓获取科普知识的主要渠道， 中国科协和百度昨天共同发布了全国首份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报告显示，2011年到2015年第一季度，科普搜索指数由日均251万增长到700万，其中北京科普搜索热度在全国排名第一，成为互联网科普用户最集中的地域。而在科普话题中，健康与医疗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国健康城市研究院昨天在京成立。记者了解到，八年时间里，北京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从原来的 13.4 克下降到了 8.98 克，而油脂的日摄入量更是在八年间减少了近20克。这意味着北京多年来的健康教育初显成效，但同时居民油盐的实际摄入量仍然高于推荐标准。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的 丧尸。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你听到的枪声不在战场，而是在一个普通村庄，3000平民惨死日本侵略者机关枪和刺刀之下。这就是日军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制造的第一起屠杀无辜平民的悲剧——抚顺平顶山惨案。至今，日本政府也没有承认当年罪行。森森白骨，历历在目，历史真相不能忘却。1932年的那天是怎样的一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叫杨宝山，云顶山事变的见证人。他是1932年的阴历8月16，日本帝国主义放过平顶山4500户的人家，西迁到平顶山。他说给我们照相。 这就是日军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制造的第一起屠杀无辜平民的悲剧——抚顺平顶山惨案。3000平民惨死日本侵略者机关枪和刺刀之下，不明真相的村民被轰到村西的平顶山下聚集，眼尖的村民率先喊了起来。 他说那不是照相机，那是机关枪，我们上当，人民就开始跑，日本人开始机枪扫射。 杨宝山、方素荣、莫德胜、夏维荣，他们的家人纷纷死在了日本人的机枪和刺刀下。 怎么拽我爷爷不动，也不是事儿。拽我妈，我妈也不是事儿，都死了嘛。 一共10口人都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当时被日本扎了一次刀。 当年的幸存者只有5-60人，而如今只有3位在世。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里保存了他们一段段珍贵的口述。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为什么惨遭屠杀？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馆长周学良说： 辽宁民众自卫军1932年的9月15日，兵分3路袭击盘踞在抚顺的日军，捣毁了日军在抚顺的一些矿山设备，打死打伤了10几名日本侵略者。日本他们就以什么名义呢？民众自卫军进攻抚顺，经过了平顶山村，没有向他们汇报，就是通匪的罪名，决定血洗平顶山村。 直至今日，日本政府仍然没有承认当年的罪行。1972年之前，日本的民众甚至不知道平顶山惨案的存在。周学良说。 1972年，当时平顶山惨案出土发掘的时候，日本的名古屋电视台的中林良夫来到了平顶山惨案的纪念馆，影像的资料全部录下来了，名古屋电视台播放，在日本引起的强烈的轰动，好多人给他打电话。日本的军队能干出这样的事吗？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遗址馆就坐落在惨案发生的地点。讲解员肖丹介绍。 我们在这个长80米、宽5米的坑内挖掘出较为完整的遗骨，竟有800多具。往腹部的位置上看去，会看到有一个圆圆的骨头，那是他腹中胎儿的一个头盖骨。这个比较狭长的位置呢，也是遗骨最为密集的一个区域，一平方米竟有8具遗骨之多。 当年的幸存者方素荣、杨宝山、莫德胜，从1996年到2006年，10年间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认罪赔偿。杨宝山老人已经去世，他的女婿刘传利陪伴他打了10年官司， 一共打了3审啊，国家无大责，责任不在国家，而在军队，军队的事儿你找军队，但他承认这个整个事实。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馆长周学良说， 因为诉讼，日本好多人了解了平顶山惨，日本一些议员呢来到平顶山惨案纪念馆，见到我们的幸存者以后啊，抱着他们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哭啊，我向你们道歉，向你们谢罪。 寻求真相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延续仇恨。历史已经过去，追求真相的步伐却从未停止。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1，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昨天通报，本市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市民要注意防范。截止到7月20号，全市电信诈骗累计发案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0.91%，涉案金额7亿4000万元。 今年上半年，全市法院新收案件39262件，同比上升20.4%，新收案件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值。 大白兔竟然出雪糕了！最近，不少北京市民都买到了一种名为“经典大白兔冰糕”的雪糕，外观看起来和流行的大白兔奶糖几乎一样。不过，大白兔奶糖生产商上海冠生园昨天表示，带有大白兔字样的冰棍并非冠生园生产，打假办目前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去年4月，北京人艺青年演员金瀚见义勇为的事迹传遍了京城大街小巷，受伤后的他依然带伤排练，并坚持演完12场话剧。面对荣誉，面对舆论的关注，金瀚自己只想做好人，演好戏。今天8点播出的资讯早8点节目将播出金瀚的事迹报道，敬请收听。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西北部、西南部、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4级，属中度污染，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部地区有中雨，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北部地区有中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居民楼顶种菜堵塞雨水管，致使多家屋顶漏水严重； 二房东将房屋隔成群租房，整治后租客仍拒绝迁出。下面是详细报道。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正是北京的主汛期，强降雨天气时有发生。而对家住中关村南大街五号院的张先生而言，每年的雨季却是最难熬的。他们楼顶有人种菜，导致顶层漏雨多年，多方反映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新闻广播记者施兴瑞前往调查，请听报道。 中关村南大街五号院27号楼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家属楼，张先生住在这栋楼的顶层14层。 那桶着还预备了接水用的，就接了3-4桶水，顺着管子 往下流。 再看厨房，它那接着水。你再看客厅，从这儿哗哗的，哎呀，都是大桶啊。 不单单是张先生一家，同样是住在顶层的王女士家也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我现在装修就是重新刷呢，你看那黑叶还有，我那个阳台1/3全是发霉的。 对于屋顶漏水，张先生表示是有居民在天台种菜堵塞了下水管所致。 人为的，拿大木箱子往里装土，种点辣椒啊，种点茄子，种点黄瓜、西红柿。滴漏老堵，可是那些废物谁管清啊？ 记者随张先生来到通往天台的楼梯，在这里被一扇防盗门挡住了去路，但通过门上的小窗户，能看到天台上堆了多个装有泥土的箱子，旁边还堆有不少树枝和木条。记者将问题反映给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找物业去，清也不管我居委会管，那房顶清应该你想想，居委会管清还是物业管清？ 距离居委会不到100米是物业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 我也搞不清楚，他应该自己弄这些东西，我们保洁就管扫楼道。 对此，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 上面有种植的、种菜的，这个就找小区物业。 那物业如果不管呢？ 找您所在区县建委。 我国物业管理条例66条明确规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公共设施用途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家住朝阳区百环家园的张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说， 我们家住在朝阳区百环家园，在今年的4月份呢，租给一家三口的住家，不希望租给群租房，把房子租给他了。7月份吧，10多天以前吧，就突然发现呢，两室一厅的房子总共100平米左右吧，摆了22张床，11张上下铺，我就特别生气。我北京市也规定不准群租，劲松街道办事处的中日办7月20号就派人去清了，上下铺都拆走了，但是人住的小姑娘们就不走，我没办法，我就打110，劲松派出所呢就派人去了，他认为属于合同纠纷了，我认为是擅闯民宅，我跟那帮租户之间我没有合同关系。 热线编辑拨打劲松街道办事处和综治办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劲松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此表示， 有一个群租房整治办公室， 那就是说咱们派出所先不派人去。 对，说白了我们也不能强求公投保，那是民事纠纷，追究起来的话只能上法院起诉去。 物业领域资深律师陈建建议，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合同，但租客不构成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行为。 这二房东的行为肯定是违反了双方这个合同约定，由二房东招进来的这些人，这二房东之间的这个合同关系应该不受法律保护，房主可以要求二房东解除合同，协商的方式或者通过诉讼的方式申请法院执行的，就解除合同以后占用期间的这个费用损失还有二房东来承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啊，很牵强，未经过允许，就是外面的生人我也不认识的他就进来了，这些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这个的话呢，你的二房东跟这个其他人之间他是不是有一个租赁关系，甭管是口头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情况，收了人钱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不能从这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这个角度去说事儿，毕竟它有个民事关系。 公安部门他是否应该介入呢？ 估计难度比较大，因为他这个定不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可娟，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2015工行快乐邮轮季开幕了，即日起在凯撒旅游各营业网点购买邮轮产品，刷工银信用卡享12期分期零手续费和直降1000元双重优惠，名额有限，快来参加吧，详询95588。 路况信息。 吗？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